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前面将感应篇的善报介绍过了，第37段开始，下面有好长一段文是讲恶报。开头两句是将恶报的根源同我哋讲出嚟，狗或非义而动，背你而行。呢两句话嘅意思好深，现代人睇往往疏忽咗，粗心大意疏忽啦。古人嘅文章都非常含蓄，感应篇含蓄嘅文好少，都讲得非常明显。但是呢两句话属于含蓄，理好深。咩叫义？咩叫理？呢两个字唔单止学佛，世间做人亦应该遵守。如果呢两个字冇咗，呢个世间绝对系乱世。在中国古代写历史的人往往就用这两个字做标准，符合这个标准叫治世，所谓天下大治，亦就是治国治得好好，社会安定繁荣，人民生活过得好幸福。如果是乱世，社会不安定，没有秩序，人民生活好痛苦，那就是义同理。冇人遵守啦。我哋而家睇到呢个社会似乎好繁荣，科学技术发达，带俾人物质生活好多方便，但系义理确确实实冇啦。于是而家嘅社会，我哋睇得好清楚，系富而不乐，物质生活过得好好，精神非常痛苦，人心不安。所以各位要知道，真正嘅幸福，所谓心安理得。心点解安？义理他得到了，得到就是他明白了，起心动念一切做作，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都能符合义理，他身心就安稳了，咁先係真正嘅幸福美满。而你如果唔明，我哋嘅生活一定会随顺烦恼，随顺习气。嗰啲习气都係坏习气。我哋时时讲得好 浅白，自私自利的习气，贪图名利的习气，做十恶业的习气，这些习气日日在度增长，见不到修炼。所以二十世纪好多人话道德沦丧，道德冇啦。老实讲，道德比义理仲要高一级。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？还是属于教育问题？这个时代没有人教了。为什么没有人教？没有人听了。它里面的原因非常复杂。以前古老的中国虽然说贫说国力弱，但是人人都能安居乐业。我们细心观察以前的历史，古今中外，可以好公平地讲一句话，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。他善良的因素要归功于几千年圣贤的教化，太不容易了。但是跟住科学技术发达，外国的洋枪大炮打破了中国的古老文化，于是一般年轻人迷信西方物质文明，将中国的精神文明全部否定了，于是造成现在的灾难。我们想到孔老夫子的忧虑，现在我们看到了夫子的忧虑，就是学之不广，有过而不能改。他老人家这两句话是金玉良言。讲学是讲圣贤之学，有个立刻就要改，那就符合义理之行了。学之不广，哪个懂义，哪个懂理？有个不单止不会改，以为那些过是善是好事，咁仲得了咩？所以底下嗰句讲以恶为能，忍作残害，系我哋喺而家呢个社会普遍所睇到嘅。而家如果讲圣贤之道，世间人睇到听到耻笑你， 话你落伍，你唔合时代，完全唔会接受。所以竞争去做恶业，心里面自私自利，贪嗔痴慢，日日增长。生活之中可以话无恶不做，敢先敢得，大灾难面前，天灾人祸。人祸，而家我哋知道核武战争、核子战争，同以前完全唔一样啦。嗰种核子战争就系佛经里面讲嘅小三灾。小三灾可能提前啦，西方古老预言，而家喺市面上好多，各位都好容易睇到，都话二千年。这个世纪末是世界末日，前日回教协会请我去讲演，他们亦提出问题来问我，佛经里头是不是亦讲二千年是世界末日，我给他的答复，世界末日是西方人讲的，基督教、天主教他们讲的，佛法里头没有讲，佛法里面讲只有灾难而不是末日，因为佛的法运还有九千年。释迦牟尼佛法运一万二千年，而家先过咗三千年，后面仲有九千年。但系灾难，我哋谂下可能有，点解呀？我哋懂得感应嘅道理，种善因得善果，种唔善嘅因，必然有唔善嘅果报。咁系招嚟天灾人祸，原因喺呢度，所以学仲系要讲，我哋喺呢度要努力提倡。而家在这里我们一起学习的有十几位年轻法师，我鼓励他们，劝导他们，有同修屋企喜欢听下圣言道理的，我叫同学每个星期去居士屋企讲一次，讲一个钟头，个半钟头，我觉得一个钟头比较恰当。而家嘅人耐心唔及以前，讲长咗佢唔喜欢听。讲一个钟头，有半个钟头讨论，讲完之后提出问题嚟解答嚟讨论，一个星期一次，呢种方式 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推行了很多年，我最初到台中求学，几乎每日夜晚都去居士屋企听经。早期老师自己去，他不休息的，星期一在张家港，星期二在李家港，星期三在黄家港轮流讲。听众呢大概有十几个人，他们一家人隔离朋友来过十几二十个，日日讲，没休息的时候。以后训练我们那些讲经的学生，他开了个班，那个班开了两年，训练二十几个人，那二十几个人训练成功之后，就分配去很多居士屋企，亦都是轮流去讲。所以我跟同学讲，你学一部经，那一部经至少要讲十次。十次点讲法，你一个星期就讲七次了。都是去居士屋企讲。星期一在这家，星期二在那家，每家同样讲那一段课程。你看那段经文，你就讲了七次。到第二个星期就讲下面一段，不是说那部经学完了再讲，不是，现炒现卖。这个星期讲这一篇，下面呢，下面还没学到。我们是这样学成的。所以学得好精，学得好熟，确确实实符合夫子的教诲。学完就要讲啊，学不可以不讲。佢意思系你学完嗰句，你就要讲嗰句；学完嗰段，你就要讲嗰段，日日讲。讲劝人亦是劝自己嘛。帮助自己改过自身，道理在这里。如果讲学风气盛，那个地区绝对安定。那个地方的人绝对明理，绝对有智慧。人能明理，有智慧，生活就会过得好幸福。无论我们现前生活富裕定是贫贱，都会过得好自在，都会过得好快乐。因为富贵贫贱是过去生中修的因不一样，所以道理明白了。富贵人安于富贵，贫贱人安于贫贱，那社会就不会乱了。现在有很多人不懂，以为这个社会的动乱是贫富不均造成的，他只看到这种现象，他没有看到这种现象的根源。这个社会财富不均是事实，能不能做到均等，没可能。为什么？每个人种的因不一样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怎能叫瓜豆和合变成一样东西？没可能的。 古人点解将呢个社会能治理得咁好，将呢个道理讲清楚啦。贫贱嘅人明白，我以前冇种善因啊嘛，而家过呢种日子应该要承受，应该要承受，佢就好欢喜啦，佢就唔作乱。富贵人有多余嘅，时时能布施救济穷困嘅人。从前社会安定系咁嘅一个道理造成嘅。富贵人知道我点解会富贵，过去世布施得嚟嘅福报，而家已经有福报啦，我更要布施，希望来生福报更大。佢明白呢个道理，喜欢布施。贫贱人佢亦欢喜去修福，修福就唔会造业。唔会做损人利己嘅事，损人利己唔系受福嘅。人人心善，意善行善，咁社会点会唔好？当然和谐。如果我哋讲族群，亦可以咁讲。富贵是个族群，贫贱亦是个族群，这两个族群能和睦相处，能互助合作。它里头不会产生矛盾，不会产生冲突，社会问题就解决了。佛法教学的宗旨大家都知道，祖师大德常讲的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得乐是在现前，而家就得乐了，绝不是讲来生后世。来生后世我哋仲未见到，而家就得乐啦。古时候喺中国大陆，乞衣系乞食嘅，乞饭嘅乞衣。乞衣听到佛法，佢亦快乐无比。佢点解快乐？你明白啦。道懂得了，虽然是乞衣，非义之财，他不取，他不要啊，他守他的本分。你说这样真是难能而可贵的，值得人尊敬。社会称之为义丐，他是乞衣，他有道义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生活方式是乞食，亦是圆门托钵。真正有智慧、有道德、有学问的，他采取这种方式给我们很大的教训。他教我们什么？于人无争，于世无求，你的生活就得大自在。所以他的心很清净，好快乐，心里头冇忧虑，冇烦恼，冇牵挂，生活过得咁简单，越简单咁生活越健康。 释迦牟尼佛住世，老实讲，佢可以随意，佢能长住世间。可惜我哋一般人疏忽咗，冇启请，求佢多住世几年。我哋疏忽咗，摩得其变，摩王波春见释迦牟尼佛，要求释迦牟尼佛快啲灭道，唔好长住世间。咁摩尼要求佛应个拍头答应佢，释迦牟尼佛系咁走嘅。呢种事情亦系俾我哋一个教训，我哋点解唔请佛住世？普贤菩萨十大愿云十愿里面就教我哋请转法轮，请佛住世，我哋偏偏唔请，俾魔去请，咁系我哋嘅过失。发俾我哋呢种警惕，佢里头有两件事情。第一个亲近善知识，呢种机缘稀有难逢，一定要好好咁揸住。第二个，要请佛住世，要请转法轮。老实讲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呢两条是主要的，最重要的。请转法轮就是讲学，前面四愿就是改过，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忏除业障，这些是改过。人能改过，就可以常随佛学。常随佛学，佛要住世先得，佛唔住世，我哋跟边个学？所以先有请转法轮，请佛住世嘅大愿。佛菩萨确实系咁。这些我们在大乘经里面看到很多，我们深深相信，没有怀疑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应，感应道交，丝毫不爽。我们有心想学佛法，佛菩萨就应化示现到这个地方来，没有这种心愿，佛菩萨不来，来亦无意义，无作用。所以佛菩萨住不住世，佛菩萨来不来教化，问题在我们这边的人肯不肯学，肯不肯真学。真学佛菩萨就来，阳奉阴违，佛菩萨不来。要认真学习，所以要懂得义理，顺义理。 必定得善报。违背义理就是大恶，所以将这两句作为纲领，非常有道理。哪些事情违背义理，这下面一条一条举例和我们说明，那些例子实在不胜枚举，举几条，希望我们从这几条之中能领悟到，我们现前对人对事对物想法睇法做法都是恶，不是善。只有搞清楚搞明白，我们先能回头断恶向善，不单止能救自己，亦能挽救社会，亦能帮助众生，那就是大善了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